无涉被捕的29岁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今年8月至到10月期间，据报放在警察办公室内的行动装备、相机电池和罐头食物被盗。湾仔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前日在湾仔区拘捕涉案警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环高集于在岘港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越南中部并且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9.9。 音乐说，钟舒曼的音乐选择， 好好拥抱第一首人哋识得钟舒曼嘅歌。我記得咧，啱啱出道啦，一個 event 裏邊，應該電台 event 嚟嘅，咁我就一個人坐咗喺度，其他人全部都係即即咁轉啊，呢度乜乜乜乜，我真係一個人就咁坐喺度咯，我唔係唔想同人講嘢啊，我覺得好 odd 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疫情以嚟，多謝大家自覺自律，保護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呢个部吉他好斯文嘅 harmonics， 叮一声。是好听，不过今晚的二千靓歌再重聚的嘉宾呢有少少变奏，虽然都是吉他，不过呢个吉他是劲好多的，就正如呢今日的天气差不多啦，好舒服的，22至26度啦，听日咁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但是吹风呢啲北风之余呢，风势间中清劲，即係阿 Joey 听个吉他啦，係咪啦，即刻弹几下嚟听下先。各位朋友，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Ang 瑞强，我哋嘅特别嘉宾 Joey 听，同埋最紧要咧就主唱嘅阿 Pat Patrick 雷友辉。 Hello， 大家好， 系 啊，好低沉嘅声音，咪当然咧系啊 Joey 听啦。喂 ，Joey， 犀利喎！又買新吉他，呢排係應該都好。 咁佢運到嚟，咁咪要買。 即係唔係我意思？啱啱想講咧，即係喺麥講啊，唔係幾好意思嘅，好似冇乜，即係冇乜風度咁。但係即係咁熟咧。你而家系好多好高收入啦！呢排成日买新吉他， 边有啊？ 咩冇啊？所有嗰啲 band 咧，差唔多都停晒。 系啊， 系得你咧，成日喺电视嗰度咧。 好彩啫，嗰个真系好彩。多谢多谢。 而家即系个礼拜都要喺电视嗰度演出噶。 系啊系啊， 即系你 就咁巧，其实系旧年九月嗰阵时接咗呢个 系 超级嘅 系啦， 嗰个节目啦，电视节目啦， 每个礼拜一次。 咁啊，一路做即系咁啊。 添食再添食， 冇添食，一路都預咗係長壽噶啦， 好似 L 長壽唔需要添啦， 因為哥呢個節目咁係長壽噶啦，21年係咪？21年啊， 係啊， 恭喜你， 犀利犀利，你都將會大約21年 嘅，多謝曬， 係啊，你唔使做第啲噶啦， 成 你 貴業，喂，我真係推咗好多啦， 推咗好多嚟做呢個， 梗係啦，今晚呢個靚哥再重聚， 我多謝曬阿 Joey 咧，即係多年咧嚟我哋呢啲節目好多次啦，阿 Patrick 又係啦，咁但係最多謝嘅咧。就系、是，竟然咧，唔系仲有友情喺度，呢个要互相多谢嘅。你知唔知？唔系讲笑嘅，你唔好以为诶，好识佢啊喺度。 我同你点知有情啊？我同你有爱情、啊。我哋一齐瞓噶，大佬。 哇！真系试过一次，俾佢啲私隐俾佢知道晒添。 你唔记得我哋好似推住个高尔夫球袋喺地铁日本地铁，好笑啊！ 嗰次咧，系啦，我哋咁样，我略略解释一下啦。因为呢个虽然唔系 talk show， 不过咧， 佢突然间大家有少少误会嘅惊住系嘛？ 误会啦。咁啊，某一次咧，就因为咧，即系香港即系要推广啊香港嘅振兴呢个旅游，因为嗰啲经济突然间滑下啦。咁于是乎咧就智慧成班咧就喺日本嗰度咧就搞咗一个咧旅游嘅推广嘅电视特辑。咁于是乎咧，我哋有啲香港嘅 artist 咧就系之前咧就飞去日本，飞去日本咧就即系 亲善大使， 亲善大使啦，就玩佢嗰啲景点啦。咁我哋咧就玩埋去打高尔夫球啦。咁啊周围去嘅， 我就玩埋佢嗰啲， 我系同你玩埋 鞋啦， 玩鞋啦， 玩鞋玩，我帮你玩啊嘛。 其实嗰次系咁样嘅，因为咧我哋要悭钱啊，因为冇理由就懒系抢晒商务啊机票，然后咧就哇又要搭专车，唔系咁，而系咧。我哋一飛到去咧，我同阿 Joey 兩個咧就自己咧搭地鐵，搭地鐵又再轉嗰啲子彈火車。 JL 咁啊， 我 JL 即係唔係子彈火車，係 JL 唔知去邊度嘅。總之我都唔記得咗去邊度。但係中間要轉車咧，又要趕時間。哇！喺拖住嗰啲高爾夫球棍啊，拖住個夾啊，係咁樣喺度。我記得好多人喺度跑啊跑啊，跟住跑到好攰咧，跟住我依有少少時間，不如坐低食碗拉麵啊。 哦，正啊，嗰啲先至 係啊， 幾好啊。咁啊，即係好即係所有呢啲。即系圈中事咧，大家睇嘅全部都系幕前噶啦，或者荧光幕前，但系咧幕后咧佢有好多搞嘢，好多搞笑嘅笑料啦。咁啊 ，Patrick 又唔使讲，一阵慢慢同你讲啊。 系啊，我先走先。 系啦 ，Patrick 即系吓，系啊，你十一点走啊？啱嘅。 你有啲嘢同佢倾啊嘛，你有啲嘢同佢费事搭爹啊嘛。 嗱，你哋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哋即系原来咧又谂住你介绍你哋做 concert 啫，即系介绍你哋个 concert 啫，点知原来咧做 talk show 都得噶你哋。 我哋个 concert 系谂住讲嘢嘅啫， 就系就咁讲嘢。 主要系阿 Pat 个 concert 系为咗讲嘢嘅， 系啊。不过而家咧就阿 Pat 咁啦吓， 系 你又讲得少过阿 Joey， 而你又唱歌先啦，唔该。 好啊，嚟啊，我哋 嗱，即系其实咧，今日咧就唔系话太极乐队，系 Patrick 同埋 Joey 两个啫。咁啊，當然啦，即係唔係太極樂隊咧，個主音都係阿 Pat 噶啦，嚇，雷有輝噶啦。 咁所以咧，都揀咗我哋最中意嘅樂隊太極， 太極嘅名曲， 係啦，一隻參賽歌曲。 迷迷糊糊像醉的我，像是幸运又各有志。他的眼睛在我身贴住，他的臂弯令我走色的心中了点。 Together， 没有一点黑暗恐惧，剩我身边对着人似火，令我心继续沉着醉。Together， 带走心中一切苦虑，但我必须向着前路走，别再心醉下去。但我不可以不讲声 goodbye。神秘女子叫我快快向她暗示，迷迷糊糊像醉的我，像是幸运又各有志。她的眼睛在我身贴住，她的臂弯令我走色的心中了点。有一点黑暗恐惧，剩我身边对着人似火，令我心继续沉着醉。Together， 带走心中一切苦虑，但我必须向着前路走，别再心醉下去。Together， 没有一点黑暗恐惧。令我身边对着人似火，令我心继续沉着醉。Together， 带走心中一切苦虑，但我必须向着前路走，别再心醉下去。 风红唇咧，即系太极名曲嚟嘅。话真系劲，我都话啦，好似今日天气一样啦，嗰啲风势一样啦吓。天文台话朋友话俾我哋吹，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即系有时系抒情歌嘅，但系有时好似头先咁劲，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啊，多谢 Patrick 之余咧，亦都多谢阿 Joey 咧，买咗个新吉他，即刻攞嚟呢一度表演啊。咁啊，喂，真 系 好有型喎，呢个 唔系 啊， 因为电视见到唔系见过嘅， 见过啦。 旧年今年内买啦，今年内买嘅。 咁啊 ，depreciate 噶咯，吓 design work 噶咯， 都唔 好靓啊，唔系即系点解咧？其实弹吉他咧好得意嘅，除咗啲声啱啦吓 ，Pat 阿 Joey， 我谂你都有咁嘅感覺，就係話有份感情，即係而家呢個牌子咧，由細彈到大噶嘛，即係你未識彈吉他已經有存在係世界 number one。 但係佢嘅木吉他係好少見啊嘛， 係啊， 即係細個見過， 電木冇嘅，即係電木好少嘅，以前冇嘅，即係以前我哋。 但 係 佢呢個新科技。 系咪 入边拥有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木吉他嘅声？ 哦，即系佢，你可唔可以表演一下？头先嘅就已经听到啦， 即系肥啲同甜啲咁去 试下啦，可以系啊！哇，即刻肥晒，又温柔好多喎呢、這个。哦，系咯， 好嘢，可以用呢只手指啦， 系啊。咦，系喎，即刻又变咗吓。 好 high end， 即係有少 high end， 即係啲聲係可以 啲聲音 好似已經 唔係，即係我聽落啲嘢，我哋 CD 咗唱片咗咁。 係啦，我哋即係彈慣咗真嗰啲木吉他啦。咁有時以前咧，我哋中意用個麥去收嘅。咁而家咧，我哋啲貪方便咧，已經好似呢個咁啦，即係電木啊，即係插電。 同埋好以前咧用麥收咧，好成日都有 feedback。 係啊，成日嗡嗡聲啊。 會啊，你嚟到香港電台一定唔會，因為音響好好。 咁當然啦， 多謝音響師傅， 多謝曬，多謝曬。 哇！而家 咁好聲， 而家 Joey 咧即係 咗咧，即係彈吉他又做埋 band leader， 再做埋主持咧，口甜舌滑咗好多 嘢啦。可以 講真心嘢喎，我真心 吉他。 不過咁啊，即係而家呢啲新科技咧，幫咗我哋好多嘅。正正等於咧，即係喺而家可以互聯網咧，可以將自己音樂傳到好遠好遠， 係 嘛？即係而家求其一扭開一個電話咧，就可以睇太極當年咩歌咩歌，即刻 就可以揾到係嘛？ 即刻聽埋，睇埋你個樣。喂，話時話咧 ，Patrick， 係 你嗰個演唱會咧，改咗幾多次咧？ 都唔記得咗講咗幾多次啦。 而家使咩再改啊？你估 唔使噶啦，而家因為有隔離 band 開緊 show 咯， 已經開始咗啦。咁啊，都唔知嘅，因為咧，即係佢一路轉變啊嘛。 係， 即係呢個係真嘅， 好似天氣 係啦，好似天氣咁樣嘅。但係 總之，我哋而家今晚呢個約會唔會變啦， 唔會變噶啦。咁咪音樂人咧有福嘅，我覺得開始有福噶啦。 係， 即係已經成年紀啦。 嗯， 即係全行除咗係 Joey 聽咧，係有咁多公開之外咧， 真係嗰啲咧 唔係多啊， 係超級多啊， 即係翻工咁。 個個禮拜有啊，好少 有工翻好好嘅而家。 係啊，咁啊 幾多人俾人裁員嗰啲。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期待住阿 Patrick 嚟緊呢個演唱會啦。 係，我都好期待。 改咗兩次啦，我印象中。咁啊，去到十二月啦， 而家就去到十二月十九、二十號兩日啦， 係、okay, 啦， 事必去。 咁啊，地點冇改嘅，以前都係去翻呢個戲谷中心咁。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其實咧，就而家即係以我所知咧，就康文署即係或者嗰、那個你嗰、那個唔係康文署轄下噶啦， 西九文化 西九文化中心咧，都係一樣咧，就係、是、全場嘅人數批七成最多 max， 或者 maximum 啦，最多批七成，其實都冇七成嘅，因為咧會隔而家四個人啦，咁咪 四個要隔一隔兩 下，四個隔一隔，咁雖然唔需要交板，但係咧都要隔一隔，咁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如果坐滿曬咧，六成幾咁樣啦， 都好噶啦， 非常好啦，唔係無論如何幾多人都好， 係 最緊要即係 最緊要可以有一個咁嘅機會同大家一齊聚埋一齊， 係 開心啊，因為即係尤其是呢一個疫情咧，大家應該發覺好多嘢可能系会觉得啊，原来即系好多嘢应该要及早就要做啦，即系唔好等 系啦，即系唔系必然嘅。原来以前咧，即系咁多嘢， 即系正常嘅生活唔系必然有噶嘛。 系啦，即系有时佢简单到喂，我突然间想去某一个餐馆食餐饭啫， 系啊， 都冇嘅， 系咯， 都唔得嘅，不如你太多人喎， 系咯，又约个朋友出去饮下嘢咁样都可以。 啊，不过呢个好事嘅就系话最近咧咪放宽咗少少噶啦， 嗯，系， 我真系面对咗话约啲朋友，即系好耐冇见， 系。 即係不如出嚟食餐飯， 真係要啊！ 點知打電話去 book 你全部滿曬嘅， 係啊，其實 咁恐怖。 其實大家都係餓咗好耐，要見下啲朋友啊嘛。 所以聽音樂都係一樣啊， 都係啦， 湧出嚟啦。總之 係啊，係啊。 咁啊 ，Patrick 頭先唱咗一隻即係嚇佢哋嘅代表作，係太極嘅代表作，係《暴風紅唇》。但係咧，我認識嘅 Patrick 咧，甚至 Joey 咧，嗰陣全部唱英文歌嘅。嗰陣啊 ，Patrick 想當年啊， 想當年咧就唔 係，除咗唱 Albert Out 嗰啲之外，就唱英文歌噶啦。 唔係，以前我都係聽 Albert Out 唱英文歌噶嘛。 佢兩嚟講話時話喎 ，Patrick 咧開始學人唱歌咧，我係睇住佢嘅。咁佢嗰支亦都唔會有中文歌揀嘅，因為冇中文歌嘅。即係淨 係第一隻學 麥上歸嗰陣， 我使乜恰佢啫？佢根本就係淨係我哋一個小朋友嚟，我點會恰小朋 友？有冇糧出㗎嗰陣時？ 佢點會有糧出啫？佢如果佢唔帶啲雪條嚟食，我打波佢頭添。 我食雪條啊！ 啊，因為咧佢哥哥即係 Albert 啦，太極 Albert 啦，係我嘅師弟。咁你諗佢咩身份啫？ 邊方面嘅師弟？ 咩師弟就彈吉他啊、唱歌啊嗰啲咯，彈民歌。 你都要師傅唔係話？ 我唔係師傅啊， 即係你都要師傅啊？ 佢係我師弟啊， 系咯， 即系 Albert 系我先，我系佢师兄咯。 师傅系边？ 冇师傅噶，我哋 师傅 咁点解会有师兄弟啊？ 咁啊，自己 师傅咪嗰啲咩 Brothers Four 啊、John Denver 啊嗰啲啊， 系啦，冇错啦。 我话边个咁够姜 ？Peter Paul Mary 咪我师傅咯。 够够姜做 Albert 阿师傅， 真系啊 ！Peter Yellow 就系我师傅啊 ，Peter 我认咗佢噶啦。 Peter Paul 佢嚟到 Peter Paul Mary 嗰个 Peter Yellow 啊 ，Peter 我真系认咗佢做师傅啊，佢瘦咗噶， 定系啦。 Peter Yellow 系咪有少炒少 Yellow Cow 噶？ 系啊， 系騎著 yellow cow 嚟咯，咁我接 Patrick 個 show 咁有 yellow cow 講啦，因為 Patrick 咧當其時一個真係好喜歡音樂嘅小朋友，咁即係眨下眼咧，原來咧唔知若干年啦，而家啊，咁咪即係停 都仲係嗰陣時嗰個小朋友嚟嘅啫，因為我見到 yellow cow 都仲係冇變過樣嘅話， 喂喂，話時話即係以前嗰啲英文歌咧，咁你突然間 即系而家加入咗太极啦，我咦突然间话我呢个细路仔咁劲嘅唱歌，而家突然间变咗第二个人喎， 咪就系喺你嘅身上学翻嚟嘅， 你又系咁讲啦，唔系讲嘢咧就唔好讲大话，所以我一定要你唱呢只歌， 啱啦，呢个系好紧要嘅，人系要诚实嘅 ，honesty 好啱你唱， 系啦 ，Bitter Lemon 弹琴。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ive. But if you look for truthfulness, you might just as well be blin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o hard to give. Honesty.Such a lonely word, an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i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always find someone to say they sympathize.If I wear my heart out on my sleeve But I don't want some pretty face To tell me pretty lies All I want is someone to believe Honesty Such a lonely word And everyone is so untrueIt's hardly ever heard And mostly what I need from you I can find a lover I can find a friend I can have security until the bitter end Anyone can comfort mePromises again, I know, I know. Oh, oh, oh. When I'm deep inside of me, and don't be too concerned, I won't ask for nothing while I'm gone.When I want sincerity, tell me where else can I turn? 'Cause you're the one that I depend upon. Honesty is such a lonely word, and everyone is so untrue. Honesty， 我哋今日咧就系 Patrick 和友辉嘅主唱啦。咁啊 ，Joey 咧就今日带咗个吉他嚟啦。咁啊，当然咧就已经同佢咧喺一路听歌嘅时候咧，已经系密针咗咧，一定要阿 Joey 咧就要开声唱啦。 梗系要啦， 因为而家佢一身兼好多职嘅。喂 ，Joey 啊， 其实冇啦，你唔好啦，我讲得多冇噶啦。 嗱，吉他手啦，唱歌啦，其实你都录咗，其实你要录咗好多歌噶喎，都即系咁多年。 哦，咁啊。 都好多 其實我去年演唱會咧就bring翻我啲 memory， 係啊係啊， 即係我去年咪十二月開咗 show， 咁啊冇乜主題喎， 咁啊，其實我即係主辦咧就話唔係啊，你不如諗下你彈過幾多，幫人彈過幾多隻吉他啊？咁啊好， 咁啊離譜， 咁啊有排數啦。 但係唱合唱過嘅歌咧真係好多， 合唱過好多噶，太極嗰啲合 唱。喂，即係你阿 Patrick， 你數唔數到係 Joey 咧？同佢幾多女仔彈情主角 多啦？哇，嗰啲 MV 嗰啲女主角 全部啊！ 而家佢講合唱啊， 合唱合唱都唔少啊，合唱都唔少噶， 你都少噶，你仲加入埋真實環境添。 喂，其實 Joey 啊，唔 係咁樣 virtual。 你而家做緊呢個角色咧，就即係都做咗好多年啦，就 band leader 啦。 係啊。 喂，其實我可唔可以講下啲俾啲身邊旁邊啲朋友聽咧？即係可能係行外人嚟噶嘛。咁其實 band leader 同彈吉他做吉他手或者係做樂隊成員有啲咩分別咧？ 好大分別啦， 做啲咩嘢咧？ 要照顧曬成隊 band 嘅感覺咯。 最緊要份人工多啲先。 我嚟講係，我嚟講係咯。 即係佢你啲， 因為我其他有啲嘢我唔識做，我揾第二樣嘢。補償翻。 你意思即係話 ，band leader 係咪要話，譬如話，我而家做呢個 show 咧，我有一大嚿錢，然後就由我去分配俾你哋咁樣啊？係咪？ 梗唔係由我啦，一早講定幾多噶啦，我哋啲唔 cap 嘅。 咁原來感情上邊咧，又係要你去 係啊，因為其實我你如果有留意咧，我夾嗰班人咧，基本上係由九六年啦， 係 開始已經一齊到而家噶啦，大部分 即係兄弟班啦， 都有係啦，即係我唔捨得。他哋走開，佢哋好想我走，但我氣都唔 好想你 氣都唔走啊！係啊，只有一路對佢哋好啊， 一路跟住 Joey 哥有一路啊！ 就係選咗 Joey 哥嘅係即係最佳領班啦！ 我唔敢喎，我哋呢啲撈嘢啊點啊？ 即係萬能啊，萬能老冠。九點半嘅新聞報道後咧，我哋還有 Patrick 同埋 Joey Tang。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再度收紧部分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不可多于四人，酒吧同夜总会等每台不得多于两人，堂食时间缩短至到午夜，听日起生效。在中环兰桂坊，晚上的人流不多，大部分的酒吧只有几台客。有酒吧负责人说，酒吧业界非常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近期确诊个案都是跟餐厅和酒吧无关，不明白为什么要向酒吧业害道。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表示，至今共有超过137,000名雇主同时获批保就业计划第一及第二期工资补贴，其中大约24,000名的雇主未能够在6、7月履行计划第一期的一或者两项承诺，即是未有将补贴全数用于支付雇员工资，或者在相關月份有資深的僱員人數少於今年三月的僱員總數。政府要向這批僱主取回未有用於支付工資的補貼金額以及有關罰款，涉及金額大約3.5億元。漁護署起訴四名涉嫌非法使用拖網捕魚和兩名涉嫌非法捕魚的內地漁民，六人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水警昨日下午在索古群岛一带水域发现一艘内地拖网渔船，怀疑正是进行非法拖网捕鱼。另外在前日下午在分流角一带水域发现一艘内地船只，怀疑正是进行非法捕鱼。水警截停船隻之後，通知漁護署人員進行調查。人員在兩艘船上邊分別檢走一批拖網工具和定字網。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長江經濟帶覆蓋沿江11省市，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居全國半壁江山，要推動高品質發展。他在南京出席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会议的时候指出， 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健全長江水災害監測預警，要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促進產學研有效銜接，打造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集群，將科技成果轉化。但是習近平同時指出，要保護傳承弘揚中長江文化，保護好文物和文化遺產，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短暫時間有陽光，今個星期中後期較為潮濕，日間溫暖。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已經實施了，物管公司和負責管理監督物管服務的從業員都需要申請牌照，前線人員就不用了。發牌設有3年過渡期，如果有經驗但未符合學歷或專業要求，可以先申請臨時牌照，報讀相關的課程後再申請正式牌照。詳情瀏覽 pmsahk.org.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又木木读读， 都会笑会跑， 只系500年咋？ 讲紧机械人啊！ 香港科学馆带嚟机械人的500年展览，过100件展品，俾大家一窥呢啲人造机器嘅演进历程。 大家都冇谂住机械人会有500年嘅历史嘅，咁其实咧，我哋个展览咧系由最简单嘅机械装置，去到而家最新咧发展成类人型机械人嘅故事嘅，咁就横跨咗咧5个唔同嘅时期，当中咧就展出咗超过100组独特嘅机械人藏品啦，希望透过呢啲展品咧，我哋可以认识到科学家点样可以制造出同人类相似嘅机械人啦，同埋机械人点样同我哋交流嘅。 科学馆馆长展品恩翠何仲话：，大家可以同啲机械人问路，或者睇佢哋表演，互动一番。 首先，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咧，差唔多有100年历史嘅机械人 Eric， 佢有银色嘅金属外壳，有成1.8米高嘅，佢识得企起身啦、鞠躬啦、演讲啦。其实咧，佢背后系由2个人操控嘅。当科技慢慢发展 ，Rosa 咧就系设计成可以好似人咁样活动嘅。佢有一个咧塑胶嘅骨架，用绳作为佢嘅肌腱，用摩打作为肌肉嚟控制佢嘅活动，令到佢嘅动作同人类非常之相似。最后我想介绍嘅系 I 级，佢系世界上边最聪明嘅小机械人。透过人工智能，佢可以学习新知识，例如使用工具啦、学习手眼协调等等。大家唔好以为呢啲对人类好似好容易嘅事情，对机械人嚟讲系绝对唔简单噶。 即日起去到2021年4月14日， 香港科学馆特备展览厅 《机械人的500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am in love with you.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而家时间系9:38，气温系23度，湿度系81%。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咧，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本周中后期咧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今晚唔错啊，因为本来咧就凉凉地，但系咧两位嘉宾咧都着住一件嘅短袖 T 恤，因为佢哋唱嘅歌咧实在会好澎湃。就算唔澎湃都好咧，阿 Joey 一攞起吉他一弹咧，就唔知点解变咗热晒嘅成间房。 但 系咪啊？ 唞咗咁耐又冻翻嚟， 又冻翻， 因为新闻啊，可唔可以冇新闻啊？ 冇咁快嘅，因为 warm up 咗之后咧，即系一路兴落去啊嘛。 哦、OK， 即系咁样。系唔该晒，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 Patrick 同埋 Joey Tang， 咁啊，当然佢哋两位都来自泰嘅乐队啦。咁啊，话时话咧。你哋即系用咩？系咪有个默契就几时系太极一齐出？几时咧系雷友辉一个人，或者系雷友辉加 Joey Tang 咁样噶 ？Patrick， 其实呢啲嘢随心嘅啫。 哦，系啦，哦，随心。 主要系雷友辉有演唱会，咪雷友辉出咯，将会系咪就系咁咯？好、okay, 快有雷友辉演唱 会。Joey Tang 演唱会几时啊？ 哦，过咗啦， 旧、啊、年做咗啦，做咗啦。 不过咁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嘅。 系啦，咁系啊，你都系嗰、那个即系、就是、电视节目嘅即系主角嚟嘅， 又唔好咁 讲。台柱啦，又唔系主角啦， 靓仔嚟嘅 啦，台柱。 不过嗰个节目就其实带咗一只歌俾我啦，因为之前我都冇留，即系我之前好多人话呢只歌好正，好正。嗰、那个歌名叫《漩涡》， 系 咁有几正咧？咁即系都系听，即一般喺卡拉 OK 啲 friend 唱咁啦。但系有一次我同阿 Candy 攞音合唱，咁、我细心去哇睇下啲歌词，开始投入去唱，唔得掂啊！好劲嘅呢份歌词，同埋嗰个女仔嗰把声， 彭玲， 佢直情系。 歌词就系歪文， 歌词歪文。咁我觉得一嚟到呢度冇理由唔揾阿 Vince 嘅，因为呢把 Vince 把声就系同阿彭玲好近噶啦。不如我哋试下啦 ，Vince。 呢只歌其实叫做 《漩涡》，不过如果我哋整一个干糖版，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原地转又转，躲进风眼乐园，世上万物向心共转，陪我为你沉淀。 逾越了理性，超过自然，瞒住了上帝，让你到身边。即使爱你爱到你变成碎片，仍有我接应你落地上天。如你化作了粉末，谁还要坚持？来沉没在我的深处吧， 埋在爱情下， 世界快要变作碎花。 来接我吧， 趁这见美叹口气吧， 原谅我们吧， 答应送我最美那朵水花可以吗？ 拥抱着我，形成漩涡，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 将你连同人间生活。 我爱你亦是那么多，来拥抱着我，从我脚尖亲我，灵魂逐寸向着洪水跌堕。恋爱再蚕食我， 如地梦天罗， 不顾后果。 这贪欢夜的我， 是谁在吞没谁也奈何？是谁被卷入谁红眼窝？ 碎花， 来接我吧， 趁这见美叹口气吧， 原谅我们吧， 答应送我最美那朵碎花可以吗？ 扭曲那漫有引力到海翻波， 直到这世界彻底交换，清清楚楚只得我，直到这世界彻底瘫痪，剩下自己在游 来拥抱着我，形成漩涡，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 你连同人间生活， 你亦是那么多。来拥抱着我，从我脚尖亲我，灵魂逐渐向着洪水跌堕。恋爱再蚕食我， 如地望天罗， 不顾后果。 这贪欢夜的过， 是谁在吞没谁也奈何？是谁被卷入谁红颜窝？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 原地转又转，堕进风眼落月。 世上万物向心共住， 就没活底欣赏月圆。 我哋喺我心目中咧，成日都系谂住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好静噶。我哋嗰啲最初就整啲小涟漪嘅啫。哇！你同阿边时，你直情嗰啲大漩涡嚟噶， 系咪啫？ 系啊， 歌词系咪好劲啊？即系好似 感情嘅， 去咗另一个层次。 不过我哋呢个系 好大浪啊， 干糖咯，咪就抌落去，浸晒啲水出嚟。我讲我， 你啊，不过话时话咧 ，Joey， 这个疫情可能真系因祸得福。即之前咧，我见你咧就有少又唔系肥嘅，即系少少即系多咗少少咁啦，下啲肉。哇！而家 fitness 成咁嘅， 都系 Patrick 哥 Patrick 哥介绍嘅啫， 系咪啊？你两个咧，我谂你哋两个即系如果得闲咧，即系除咗玩音乐咧，可以做健身教练 得。哦，咁啊，都系差咁多得噶啦， 都系得噶，系咪啊？即系 都系照抄人哋嗰啲片做嘅啫， 都系上系咯，上网睇下。 不过而家网喺度好好 方便啊， 好方便啊，嗰啲即系嗰啲好劲嗰啲。 最紧要唔好懒就得噶啦。 不过当然你如果想真係有一个好嘅开始呢，就都唔好自己立乱喺屋企咁样练。即係我觉得去咗健身室。 咁当然啦，係啦。 搵咗教练教咗先会好啲。 係 啦。 会好容易，尤其是男仔啦，拎嗰啲嘢重啦。係啦。 同埋好多譬如你学咗基本呢，咁你返屋企用嗰啲嚟去 keep 就好啲囉。我就因为之前我嗰三年两年呢都係有一个gym sponsor 我嘅，好多谢佢哋嘅。咁就一路学晒所有嘅招式，即系总之点样玩咯，咁样咁跟住一疫情冇得去啊嘛， 咁咪就做翻晒出嚟啦， 系啦，可能净系用个身体个即系 body weight 去做，咁但系原来发觉都系一样嘅啫，咁样，但系仲勤力咗添，因为轻咗嘛， 系 变咗易咗啲咁样咯。 哇，即系其实大只咗咧，同弹吉他有冇关系嘅？ 冇噶，直接 冇嘅咩？ 主要系因为大只啲，好睇啲咁样。 我以为即系大家都好用力噶嘛，我见到你画喺台上边啲系， 唔可以太用力， 嗰啲力就唔系喺嗰啲 棒棒声啊 出嚟噶嘛，音力嚟嘅嗰啲， 咁系当然啦， 嗰啲佢嗰啲系啊，指法 系咪当然啊？仲有啲头先你又同阿边时合唱呢只咧，以后你就可能成为一 pair 噶啦，你嚟亲呢个节目咧，边时都会 正喎， 都会咧即系把握机会。 我求 可唔可以同阿 Joey 合唱啊？ 我就系觉得彭力。佢即系头先佢同我练嗰时，呢把声就系我之前练呢只歌喺即系合埋对眼听彭羚嗰把声，都即系差唔多啊，好正啊， 系嗰类嘅， 系咪啊？ 甚至乎系好好 sweet 嘅嗰把声， 我以为你头先讲啲健身啊，点样即系操 fit 啊，就同阿 Vince 讲添，我唔系同佢讲噶， 讲冇问题噶 ，OK 啊，系啊， 佢怕丑啊，所以背住佢讲啫。 咁即系恭喜你两个啦，可以即系 多谢晒， 完全冇准备底下咧， 有冇做运程？ 做出 做咗做咗， 做出呢啲漩涡， 后补， 恭喜我冇做运程啊！ 不过音乐嘅。音乐漩涡真系有时突如其来嘅，咪冇得 plan 嘅，即系真系头先睇住噶啦，我哋两个都冇夹过嘅。 系啊， 不如我哋又唱呢只咯，咁啊，咁得嘅，咁得嘅。阿 Patrick 得唔得？ 我同你都得噶， 冇问题啊。诶，嚟啊嚟，你话咩歌，我咪 join 落去啦。 我哋梗系嗰啲呢啲比较清新嘅一啲。 哎、我哋比较清新好多嘅，我哋就 整翻只 Alem 嘅咧。 好啊，嚟啊，你话 五分钟需要你啊。 哇，好喎、 啊，你咧， 诶、哎，加埋 Joey 个吉他啦，梗系要得唔得 ？OK， OK， 冇问题。你哋起啦，你中意咩 key 都得噶啦。 Yeah， 系啊。OK， 呢、這个维他命 E。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好气。 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远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 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只是阳光空气，你只是阳光空气。 多谢晒啊！阿 Joey 同我哋埋单喎，头先吓，即系我哋 因为你未俾人情啊嘛。 平时 平时我哋继续收人情 啊。系啊，分分钟需要你。系，我哋今晚咧好开心啊，可以因为Patrick 同埋阿 Joey 咧，都系一啲 专业 音乐即兴人啊，即系唔系话次次即系唔准备，我唔系咁讲你， 准备咗嚟 可以随时唔准备。 系好中意好中意 jam 嘅嘛，即系 jam 系一种好得意，即系咦好刺激噶。 系都问下，问下你哋，譬如话你哋就弹 band 啦，系咪好中意 jam 啊？即系嚟啲，譬如话普通唱流行曲嘅，多数要练咗有 少少。细个 jam 晒啦。 如果你去电视咧，就更加要哇！一只歌咧唱来唱去，嗰只歌唱成三四次先俾你录影啊。咁咧可能一只歌要唱好多好几次啦吓。咁但系。弹 band 咧，系咪好中意唔准备嘅？即系头先嘅歌阿 Lam 咁，系阿 Lam 唔系好中意，即系话喂规矩咁样唔系咁嘅。 唔系做人哋啲演唱会，梗系就梗要准备啦。即系咁，但系太极，其实太极佢都准备咗，因为细个都系自己录嘅。 系 即系嗰啲嘢唔会即系。 咁啊，但我就真係冇準備嘅，次次都，因為我唔知道，我錄嗰啲係記得嘅喎。 啊，係啊， 即係 咁犀利。 唔係，可能平時有得做嘢，即係成日都摸住支吉他咧，咁可能就即係熟個 好熟 格，即係熟個格 啦。咁所以喺好短時間就可以即刻 好快記得咯。所以做太極演唱會我最開心， 唔使準備，唔使準備，即係人哋即係好似踢隊波咁，即係好似之前嘅 即係踢緊曼聯咁 啊，曼聯咁啊，以前即係嗰啲 C 朗嗰啲唔使練啦，咁啊就總之嚟。 差俾佢嘅啫。 系啦，美斯都唔使嚟练波噶啦，系咪先？即系如果行落去， 但反而做近个电视节目 show 都开心嘅，因为佢哋就 系 想我哋有啲歌系变。 哦，系。 咁我哋就，但我哋都用平时以前 jam 落嘅知识，所以好快，譬如都系好快嘅。可能今日上昼啊，譬如转呢只歌啦，咁可能谂起一啲。啲類似感覺嘅歌，咁啊即係擺翻落去，咁所以每次你聽到有啲歌係變咗。 係啊，其實咧，即係如果有一啲小朋友中意音樂嘅，或者想夾 band 嘅，或者想直情係唱歌嘅，咁啊，我意思即係講咧，即係話咧，千祈唔好誤會咧，以為咧就唱音樂咧最正咧就係 jam 啦。總之唔準備咧就係有生氣啦，千祈唔好咁諗。 細個準備咗先， 係啦，準備咗好多年嘅，即係其實咧，即係你睇下阿 Joey， 即係而家嚇，即係變咗大哥的地位咧，先至可以咁做 的。我試過一排我試過經歷話你聽，就係冇準備去做 show， 俾嗰班 band 嗰班 friend 嬲咗我幾年啊！ 哇，係啊！ 佢哋係唔會勸你嘅，嗰班 friend 佢都係， 係啊！ 佢哋只會係唔睬你。 哇，咁慘啊！真係 好慘啊！跟住我就發覺都係唔好對路啦。既然都係啲人有啲都係執好咗， 係 大家一齊即係做好件事， 係啊， 先係最。 其實應該都係，就算你係話即興都好啦，係經過咗真係幾十年時間咧，已經累積咗喺度。 其實有準備嘅即興嚟嘅， 唔係嗰個準備咧，唔係即刻準備，係準備咗幾十 年。 係啊，真係準備幾十年先可以 jam 噶嘛。 咁Vincent得嗰十幾廿歲點可以即刻？ 佢出世就已經準備啦， 未出世都準備咗。 唔係頭先你講得啱嘅 ，Joey， 你譬如你做呢個 show 啦。即系 Vincent 咧嚟咗呢个节目，你知唔知几耐？眨下眼， 都20年啦， 22年。 佢得廿几岁啊，点会嚟咗廿年咧？ 佢点止廿几岁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我睇电视睇到佢个细细个，我翻学嚟，唔好玩咯。 佢嚟咗10年噶啦， 系咩？ 系啊，边有咁咧？即系已经系准备咗10年，所有同你嘉宾哥准备咗10年噶啦喺度。 阿 Wendy 嗰阵时翻工，佢做佢上头噶啦。 咁你都记得？ 系啊。 喂 ，Patrick， 我哋不如动起床板咧，即系垫起个枕头嚟。 好啊， 喂，听下呢个啊， 你同我动个床板，你同佢动而家， 佢想试下第啲嘢。 唔系佢有个枕头新买嘅，即系仲系嗰啲咩智能枕头，好舒服嘅。 好嘢，好嘢。 唔系话名嘴就名嘴啦。 袁斌枕头啊？ 系咩？你嗰只咩枕头？你自己介绍。 系一只 Gary Tong 嘅作品啦，都系我哋嘅 好嘢。 好枕喎， 系啊 ，Gary Tong。嘅枕头 系太极嘅台柱之一 Gary Tong 嘅作品。 每次与你再拥抱，那天总天气好。问你闭上了的眼，仍然动魄惊心。常说世界有你太可怕，说不出所以因。如要我放弃有的一切，不阻止它发生。碎了，但你呼吸心跳，随年月更加动人。夜了都不紧要，但明晨你会等。给我爱你爱到最真，给我爱你至贪心，枕头仍然遗留深深的吻，仍投在抱拥不减兴奋。给我爱你爱到最狠，给我爱你最天真，枕头难遇其人，始终吸引自己一个人孤单去温心。世界有你太可怕，说不出所以因。如要我放弃爱恋你，不准许它发生。碎了，但

让心发放，知道明天一道花亦会谢，我愿同你一起过今晚夜。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10:07嘅时间，由而家到12:00，我哋依然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弹住钢琴嘅有 Vince 啦，同埋阿乔啦。咁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Joey Tang， 就带咗个好靓嘅吉他嚟，咁啊呢啲吉他咧就可以好 pop 又得。好民歌又得，好抒情都得嘅， 睇下边个 真系百变嘅，系啦，佢真系技术高超啊嘛，咁啊当然咧就Patrick， 系 佢喂几多年咧太极，其实真系谂谂下， 几年啫， 有冇差唔啊？ 差唔啦， 真系啊，真系啊， 真系喂，因为我今呢排睇翻咧，我哋细个啲偶像咧系出紧即系除咗 Elton 之外咧，即系 Elton John 啊咩嗰啲出50周年嘅一個 box set， 大佬佢都50周年嘅話，咁我哋都 差唔多啦。佢50周年，因為佢我好記得佢第一即係 Your Song 嘅時候 ，Your Song 嗰啲咧係咯。 Your Song 嘅時候咧就真係哇！人哋同我講邊個佢咩 John， 我以為佢講 Olivia Newton John 咩 John 話啊？哦 ，Elton John， 邊個嚟㗎咁啊？哇！原來即係已經變咗50年前， 係 啦， 喺嗰度。 我有睇啊，我有睇啊，我有睇 啊，係啊， 所有呢啲關乎呢啲即係歌手傳記啊呢啲咁樣咧，幾好！即係我哋特別有感情啦，因為即係睇住佢，即係我哋係兒時偶像啊嘛，好多係咪？學佢唱 呢啲係假嘅，呢啲橋段 係啊，係啊，同埋咧就有啲即係都幾服嘅，譬如話。大家一定唔知道有冇睇過超過一次咧，就係、是、講 Queen 嘅 Freddie Mercury 嗰出啦。咁啊，仲係唱得嗰度勁，即係唔係淨係演？ 佢攞埋攞埋影帝噶嘛？佢 攞埋影帝，我真係好似嘅。 佢嗰、那個嗰、那個 阿 Joey， 你坐低啊，要對住個麥講嘢。呢個唔係你做慣嘅電視台嚟嘅， 係 電台嚟嘅。 我見你兩個講得咁開心，咪講一陣先。我啱啱做一件事，就係、是、我睇咗 Queen 個 live 啦，舊年。 哇！ 旧年 今年二月 吓、啊、 真嘅，即系嗰对 Queen 喺澳洲应该系最后一次咯， 即系 Lambert 系啊， 哦，即系而家系 另一个歌手， 另一个歌手就替咗 Freddie Mercury 嗰个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 不过你又唔够我威喎， 你睇边 个？我又唔系 Rock 友，我真嘅 Freddie Mercury， 哇， 犀利啊你， 喺边度 ？New York。喺而家就改咗名，叫 Madison Square Garden。 系啊系啊，嗰时啊。 咁我好记得嘅。咁啊，去嗰度咧，我讲个趣事俾你听。你知我几咩噶啦？ 几唔 即系点讲咧？我冇乜即系呢啲band 界风浪嘅经验。咁我入去睇啦，哇！真系劲到爆炸。但系唔知点解咧？点解我会好眼瞓？我撑啲瞓着 嘛。 其实我以为系。你知唔知點解咧？ 點解？ 就係全場咧喺度食緊一樣，即係嘅唔知咩嘅煙。 哦，唔係， 我好記得咧， 一定唔係，我一定係 check 咧， 唔係。 我同你試過一次，我喺倫敦睇 AC/DC， 即係又係好嘈嘅，即係 嘈到咧，嘈到頂唔住，你都可以瞓得著嘅， 係啊 ，check 叻嚟。 紐約更加係啦，即係東岸嘅時差啱啱一個跨 係啊， 哇！ 嗰啲煙冇嘢嘅，我話你聽得。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就真係真真正正咧。是感受到即是真的 Freddie Mercury。 即是舞台效果的煙嘛你说。 是啦可能是那些煙呢公道我們眼一劫啦。不过那阵呢是他们是合法的。即是不要说是半合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入场的时候我很记得的。就跟住那些警察呢就騎住一馬喺度維持秩序咧，即係好多人啊嘛， 佢喺度派俾啲觀眾， 以萬人嗰陣唔係，但係好多人咧就喺度已經係肆無忌憚 咁 樣。 點解咁樣嘅？我點？ 呢個國度唔同，我哋香港絕對唔可能嚇，唔應該嚇，亦都唔可以。 唔好學，唔好學， 唔好學，千祈唔好學嚇。Joey， 唔好學啊嚇咁嘅嚇。 我諗住學噶啦，我真係唔知咩嚟嘅喎，係咩嚟㗎？ 唔係迷幻音樂啊，呢叫做。 哦，咁我玩好多成。 係啊， 但我用音樂迷幻自己嘅啫。 係啦，咁anyway。咁啊，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又冇一队大 band 啦，吓，亦都唔会有啲迷幻嘅感觉，我哋只系有啲抒情嘅靓歌， 我哋好纯情嘅细歌。 我哋就迷幻过去睇下， 系啊， 呢一首歌咧就由太极嘅雷友辉，唉，细个我唔知你 特登我要拣，因为 阿 Pat 细个嘅偶像嚟噶嘛， 系啊， 都系大家嘅系啦， 大家嘅偶像， 我哋系啦。 即係學吉他又好，學唱歌又好，都係聽阿 Sam 大嘅。 係啊，我哋多謝阿 Sam 咧，即係將中文歌 發揚光大啊！ 係啦，真係粵語 流可以變到咁多唔同嘅類型又得。咁啊，梗係揀翻一啲喺呢個夜闌人靜嘅時候，送翻一隻這一曲送給你。 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像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请君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 阿 Pella， 嗱，演唱会又嚟紧啦， 系啊， 我都好有兴趣想，即系虽然我未到日子啦，未睇得啦，想知道即系喺选曲方面啊，即系譬如你以前一路开都系基本上太极嘅演唱会好多次啦， 系啊系啊， 咁有啲经典歌梗系要唱啦，咁但系喺选曲方面，如果变咗一个音，有啲咩大改变？ 其实都系想俾大家睇翻我喺太极之前嘅前身，我嘅即系雷友辉系一个听咩歌大嘅 哦。反而是之前不是之 後，是前傳來的。 咁即係話嗰啲歌可能 其實都是陪住大家大嘅一啲 歌，好似頭先呢啲咁樣係你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係啊，都係你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唱、開始聽嘅歌啦。 同埋一啲我哋叫做我叫佢哋做老細嘅，即係我幫好多唔同嘅歌手做過一啲演唱會啦，咁亦都會唱翻佢哋嘅歌啦。咁所以都係一啲。陪住大家大又陪住我大嘅， 系对你嚟讲嘅，唔系净系话我听住佢大，而系你唱住佢大。因为你由几多岁开始可以加入佢演唱会做和音咧？ 哇，应该系十 十字头嘅，即系 teenager 嚟嘅， 系 已经开始做职业播音噶啦。 系啊系啊，我着住校服去录音啦，跟阿辉哥啊、顾家辉大师啊、黄沾大师啊嗰啲，系啊，又有录呢个广告歌啊。 哇！你真系咁早啊，我又估唔到。 其实系啦，嗰阵时咪同你都系噶，蜜哥嗰时候，福星高唱啊，身在福中啊嗰啲啊，系啊，都系着住校服出嚟噶，即系唔翻学就嚟呢度。 系啊，已经读紧中学咧，已经系入咗行噶啦。其实就咁，所以跟今次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几得意啊！即系可能系太极Patrick 嘅前传嘅感觉。 系啊，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呢个音乐嘅历程啊！ 系啊，咁啊，一定即系话喺曲目上边咧，有中英文啊，各样嘢咧， 乜都有噶啦。 咁啊，但系最重要咧就系个演唱会个音乐 好紧要啦， 梗系啦。 真系啊！我哋呢啲 如果唔系 啲好劲嘅大师嚟 啦，唔好Joey听点开得成音乐会咧，系咪Joey系咪？ 系啊， 系啊！你有啲咩指示啊？对于阿 Pat 演唱会， 佢都会认唔到噶啦，入嗰阵时 咩嚟噶？咁 即系改编晒佢，你真系你中意咁样嘅？ 唔系，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嗰个场地，尤其是咧系一个比较 grand 啊， 好 grand 嘅，系啊。 咁你冇理由玩，譬如佢会玩少少恋爱交叉，咁你冇理由玩翻嗰个。咁啊變咗，即係好似咁，我會其實諗到另一個方法去玩嘅，即係係啦， 重新編過佢啦， 一個驚喜大家， 都係一樣係會起身玩嘅，不過就唔會係嗰個 sound 啦，即係我會用另外一啲 sound 去玩， 但係就唔會話將只歌改到唔認得咁嘅。 我唔係咁中意 咁樣嘅， 我唔會， 千祈唔好啊， 麻麻地 嘅，因為佢啲擁躉咧，我話啲咩歌啊咁樣， 但係一樣係咁興奮嘅。咁如果有啲慢歌，可能慢歌會變会变得比较 band 生啲嘅，但系都唔系嘈嘅，因为我觉得呢个场喺我咁，因为我睇过个场地， 好靓嘅系， 好 grand 好靓，所以我尽量唔会令到佢变得太过pop rock 啦，你当会有少 classic rock 嘅感觉都仲得，或者 classic acoustic。 我一个唔觉意咧，我如果去睇阿 Pat 嘅呢个。演唱會真係穿特斯道去睇。 其實我都覺得係應該係可以 係 可以係 dress up 少少，因為一來咧，由而家變咗係去到十二月嘅時候比較天氣涼啲啦，咁大家可以真係著翻多啲衫，又可以襯翻多啲靚衫，因為其實咧，因為個場又比較上真係幾靚，咁可以大家都覺得係啦。 就算你著棉襪嚟都要著紅色啊，講笑啫。咁anyway，喂，如果係Joey咧嗰種音樂，我已經即係我都点讲咧？系受咗惠，阿 Joey 都同我编过啲歌嘅，即系有时候你演唱啊， 信心嘅保证 系啦。咁好有感觉嘅，即系佢譬如你即系一二十年前同我编嗰啲歌咧，而家唱翻咧，即系完全唔会觉嬲嘅，好靓声嘅，同埋即系好特别。 因为佢其实好俾心机去做， 可能阿 Joey 亦都系一个吉他手啦。 系 咁，我哋呢啲吉他人咧，同啲吉他手咧好有共鸣。 系 喂 ，Joey， 可以由你吉他主导唱翻一只，你由你主弹。兼主唱嘅英文歌，即系你嗰份啦。 哦 ，OK， 好。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For it's too Desperado， 中文都有的、啊、有嘢唱的梅艳芳的嘛， 系啊系啊， 好听好听，多谢晒 Patrick 的 Desperado， 有新闻唔使 吓，有排你又唔使咁惊，话有一有新闻咧，佢又话冻喎，吓、啊、跟住吓、啊、已经热咗身啦嘛，如果系即系做运动系好有时我哋踢波啦以前啊，咁、即系如果踢踢下突然间都俾人调咗出场咧，就好惨。 我以为你讲咩先？突然间俾人调咗出场咁样， 即系俾人点？即系俾人哋即系咧换咗啊！即系每人啦，系啦，成日都俾人啊，次次都系嘅。 踢我睇啦，踢都唔够十分钟，俾人换噶啦我。 系点啊？其实你以前都有踢波噶嘛？你记唔记得？ 系啊， 而家唔记得晒啦。 唔系啊，唔记得。咪头先即系讲嗰啲咯，即系调咗去后边嗰啲咯。喺好远啊！喺对方嘅角球桥就调我去前面入波啊！想系啊！ 唉，不过总之咧，我哋呢一代咧，以前细个都差唔多一定经历嘅吓，就唔知 Pat 有啲咩细个你有冇运动啊？冇嘅好似 有，我都有系啊，就系做一啲 无谓嘢。 我打波有打波， 有嘅 有咩打咩波？ 我都有参加你哋嗰个足球队噶。 细个 细个有，我打下乒乓波啊，嗰啲咧去小童群益会啊， 事必经历嘅咧。咁啊，乒乓 系啦，去公园同人争台，仲唔止打波添。 我听佢讲，我谂即系佢一讲一样嘢，我谂就系佢讲事必，我谂啊事必倒， 事必倒， 事必倒关打乒乓波咩事咧？我又谂啊事必倒， 着住事必倒去打乒乓波咯， 事必倒游水嘅。 系啊，我谂嘅。 即系呢啲差唔多呢啲牌子嘅名咧，我哋叫啲 generic 咗嗰样嘢，讲得点解唔讲得啫？系咪？系等于我哋而家可以讲香港电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都系牌子嚟噶嘛？ 一定要好，一定要听啦！ 香港嘅名牌嚟嘅， 冇错啦， 老字号啊，老字号。 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广东道560号有唐楼起火，火警大致救熄，多人受伤。消防话有11人分别送往广华、伊丽莎白同明爱医院治理，警方话有至少3人昏迷。火警在晚上8点几发生，警方接报有低层单位冒烟，消防到场之后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扑救，救护员和警员为不适人士施予心外压，有人要佩戴氧气罩，有人情绪激动。火警造成2女1男昏迷送院，另外有一名男子爬落楼期间跌伤脚部，有男童亦都要送院。政府再度收紧部分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不可多于4人，酒吧同夜总会等每台不得多于2人，堂食时间缩短至到午夜，听日起生效。在中环兰桂坊，晚上的人流不多，大部分的酒吧只有几台客。有酒吧负责人说，酒吧业界非常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近期確診個案都是跟餐廳和酒吧無關，不明白為何要向酒吧業開刀。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表示，至今共有超過137,000名僱主同時獲批保就業計劃第一及第二期工資補貼，其中大約24,000名僱主未能夠在6、7月履行計劃第一期的一或者2項承諾， 即是未有将补贴全数用于支付雇员工资或者在相关月份有资深的雇员人数少于今年三月的雇员总数。政府要向这批雇主取回未有用于支付工资的补贴金额和有关罚款，涉及金额大约3.5亿元。渔护署起诉四名涉嫌非法使用拖网捕鱼和两名涉嫌非法捕鱼的内地渔民，六人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水警昨日下午在索古群岛一带水域发现一艘内地拖网渔船，怀疑正是进行非法拖网捕鱼。另外在前日下午在芬流角一带水域发现一艘内地船只，怀疑正是进行非法捕鱼。水警截停船只之后通知渔护署人员进行调查，人员在两艘船上边分别检就一批拖网工具和定制网。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至22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息食堂企划及食物捐赠项目高级主任陈乐之。其实呢，香港食物供应都很充足的，由于食物得来太易，很容易就会造成食物过剩的情况出现。现在香港每日都有3600吨的厨余被送去垃圾堆填区，占香港整体废物弃置量的1/3，当中70%的厨余是由家居产生的，其余30%咧就嚟自工商业界，包括食肆、超级市场、街市、食品加工厂等等。屋企咧可以话系剩食嘅重灾区，我哋每日都会有唔同嘅原因弃置食物嘅，例如食物减价嘅时候买多咗啦，份量太多，眼阔肚窄食唔晒，或者食物保存得唔好而变坏咗，甚至煲完汤唔食嘅汤渣咧都会成为厨余嘅。以上都是造成大量食物浪费的原因。工商界的厨当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饮宴聚会的，中式饮宴菜式一般都会有10至12款，很多时候去到最后尾那几道菜的时候我们已经吃不下了。息食堂有一个宴会回收的项目，而入面最经常收到的就会是烧鸡、炒饭和炒面，因为吃到那几道菜的时候大家都吃不下了。有时候原隻的原贝、包片甚至乎是酿蟹钳我们都收过，所以息食堂都很建议大家在搞饮宴的时候将这个菜式减少1至2道。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 i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二千靓歌再重聚会继续到十二点，而家时间系10:37，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我哋有边时啊？有阿乔啦，有 Joey Tang 同埋 Patrick Lui。 系 好少叫阿 Joey 叫邓建明，有冇人叫？你哋有冇叫佢邓建明？虽然咧呢个邓建明个名好出名嘅， 啊，因为有个邓建明啊嘛， 邓 DJ 哦，邓建明又系一个 DJ 嚟嘅，佢以前系我记得。咁啊，邓建明咧就我谂都好少朋友咁叫你啦，应该冇添啊。 我啲亲戚咪 真系咁叫你， 阿建明，阿建明啊。 我以为开你全名嘅添。 咁啊，有辉有冇人叫你有辉？ 通常都系冇辉咯，冇得辉， 冇得辉啊，系啊，系啊，阿哥啊叫有耀，你又叫有辉。其实咪除咗两兄弟，仲有冇啲？ 有，我哋系四兄弟嘅， 四兄弟噶， 光明耀辉啊！ 哦， 全部都系有个有字，即有光有明，但系点唔系 好有心思喎？ 有钱啊，有女啊咁样。 而家你 已经姓女啦，你知唔知你已经系姓女啦嘛？ 系喎， 好多女噶啦。 哇！做人情啦，咁样做人情啦，头先恭喜我哋。 又要，哎，得，急。 咁啊，诶，个演唱会就叫做有女有辉啦，一定有噶啦，因为已经。我哋已经等咗好耐啊，咁啊喺十二月咧就会 等咗好耐， 就会改期之后改期啊，唔系改期啊，改期都唔紧要噶，因为呢啲咧咁样先至有个纪念价值， 嗯，即系会好深刻嘅印象。 系啊，因为我谂翻起咧，即系今次我都会经历过啦，吓我都改啦，咁就应该都系出年嘅希望， 嗯， 咁但系以前咧，我试过有一次咧。是沙士， 是哇， 一模一样，即以前冇咁多演唱会嘅，咁我就先飞买晒咯， 系， 咁然后点咧？啊，真系好嘢，咁啊揾咗另外一个期，完全一张飞都冇退到，就褪咗佢咁样， 系， 咁然后我好记得咧，就系全场咧戴住口罩， 都系啊嘛， 我都戴住口罩出场，咁然后咧就即系掹开口罩就唱，咁都得噶， 有口兴戴口罩， 梗系要啦， 已经开始啦，嗰次系 有噶，戴住口罩唱歌啊，我试过，系啊，有，梗系有， 因为嗰次就即系经历嗰个冇咁耐啦， 冇咁耐，又冇咁广泛，系啦，好快就完咗， 我又好似冇戴过， 咦，因为。你冇出够街啫， 今次就唔同啦，大足 咁多， 啱嘅， 瞓觉都戴住， 而家都戴啦， 啱嘅，啱嘅，系应该要咁样做， 系。 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又有少少 exemption 嘅。如果你觉得哎呀好焗，咁啊唱歌唔同讲嘢，讲嘢要戴住讲， 嗯， 但系唱歌可以咧，就即系除咗口罩， 嗯， 即系 Patrick 唱咁耐歌，同埋啲录咁弱音，你两位就知道啦。有冇人试过喺演唱会戴住口罩唱歌嘅咧？ 有， 真系有啊！ 即系初戴，但后屘即个电视节目啦，都系咁。 系啊， 咁但系后屘我哋就即啲 cameraman 全部都真系好守规矩， 系 净系唱嗰两个人或者唱嗰个人 就唔使戴， 就唔戴， 其他全部 你见我哋都系戴口罩，不过佢哋靓啲，俾啲黑色嘅，我哋即系全部好似制服咁咯。 系啦，弹嗰啲啊，你唔使开口噶嘛，系咪都系戴。 阿 Pam 有时佢会唱嗰阵时除一除咯，即系和音啊，和音。 哦 ，OK， 和音哦，咁样系啊，因为唱我觉得咧就真系蒙住 嚟 唱啦，蒙晒噶嘛啲声音， 同埋个呼吸都好难控制， 好难控制啊。咁啊，谂翻起咧，即系。即系以往嗰啲咁嘅唱歌历史咧，就好多嘅。我好深印象有一次咧，就阿 Patrick 冇份，就系你哥哥 Albert 系 有份嘅。仲有阿 Jo 啦 ，Jo 听 啦，就弹吉他。咁因为以前咧，我初出道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唱民歌。试过一次嘅个人嘅演唱会咧，系民歌形式嘅。咁但系咧就要搵人 back 噶，咁啊冇咁多资源去请一队大 band 啦，请唔起 Joey 听啦嗰阵，咁啊于是乎咧就搵咗 Trinity， 系 即係我有份喎 ，Trinity， 你好似有嚟啊， 係啊， 咁我唔知喺大專會堂定係邊一度啦，你又記得啦？ 唔係大專就係咩北角大會堂？ 唔係係大專會堂，我唔會成日都我冇去北角嘅，因為好好遠啊北角啊。咁大專會堂咧就係唱咗一次咧，就係 Trinity Back， 係啊， 三個木吉他咁樣嘅啫，係好特別嘅。咁又唱咗一隻歌叫做 Reality， 哦， 我好記得呢隻歌， 就係嗰陣時， 我你重温一下啦， 好啊， 嗰啲即係往日嘅情懷。Reality 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一出以前我们少年时代吹之若鹜的一些少年的电影。咁啊， 苏菲玛素我仲记得 系啦，成斗初开嘅时候，苏菲玛素就咁样红嘅，好似十几岁嘅就佢嗰阵系一个法国嘅美女，即系当然系少女啦。 法国版 Vivian 啊， 但系佢系少女嚟嘅。咁我哋啲少男咧就真系话喺宅男嚟噶嘛，我哋都系 唔系我哋系你啫嘛。我嗰阵时小学 系啊，我系 独男啊。咁啊， 呢出电影咧就中文唔系好记得，唔知叫初吻啦，要话乜嘢？唔系好记得中文叫做乜嘢吓。 英文是 La Boom， 是 La Boom， 其实是 第一集，第一集是啦，咁啊主题歌咧就是这一只 Reality， Three Four。 Met you by surprise.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 care.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ity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Seems alright,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 If you do exist, honey, don't resist. Show me a new way of loving. Tell me that it's true. Show me what to do.I feel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ity. Maybe my foolishness is past, and maybe now at last I'll see how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ove would change forever. Tell me that it's true, the feelings that I knew. I feel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 Dreams are my reality. I like to dream of you close to me.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you seems right. Perhaps that's my reality. 现实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Reality， 哇真是怀旧兼怀我们少年时代的一些梦想。以前呢即是储埋啲钱呢可以每年都去睇一次呢出戏嘅。係㗎。即係點解呢啲线成日返做㗎， 我啱啱最近买返佢呢个 poster， 水费码数仲係呢个样呢、這个样啊、哦、即係嗰出戏嗰个样。 仲有得买係喎，啲经典戏呢真係会有㗎。可能係返版。 咁我唔知啦。 因为正版嗰啲可能已经絕咗种㗎啦。係咪即係。但是呢啲經典戲呢即係難能可貴。咁而家呢又比較少呢即係我哋叫做二輪戲院啦。咁因為我哋以前就冇 錢。我記得我細個去麗宮啊係咪 啊，麗宮又有啦。如果係旺角呢， 旺角 即係嗰啲咪麗絲啊白。 呢個我都未去過啦真係。 你哋唔知㗎啦。你哋阿橋嗰啲眼望望嘅之前都咩嚟㗎。 我記得我爸爸帶我去 嘅。好多戲院嘅以前。 平啲嘅。 平啲平啲好多㗎。因為二輪，所以二輪呢甚至有啲譬如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reality， 呢啲呢一出阿邦啊，佢之前係第二年再返做，第三年再返做嗰啲咁。哦、即是等于你两小无猜啊，即是 Melody Fair 那些一定再 看。哇，那我可能是十几轮之后才看 添。 咩嚟噶你这个 ？Melody Fair 你扮唔识啊？BGs 啊，你连 BGs。 我读中文中学嘅，所以冇好少睇西片嘅。 哦，你真系两小无知啊，你意思啊？ 我睇第我少两小，我睇两小无猜知咩嗰啲嘅啫。知快啲入戏院。 知啊，嗰啲啊，知唔知？唉，即系不过咁讲啊，即系 Joey 听啦，好在你好快就毕咗业啦， 好快。 如果你而家呢咁嘅发型咧，俾校长即系逼入去校长室咧，即系打手板。 佢以前唔系呢个发型。 如果而家我呢个发型去到嗰间学校咧，个校长一定拍手掌。 系咪呢个系？ 唔系，但我真系试过 Form Three 咧，我个副校长啦，佢真系劝我。吓、啊，邓建明，你读书啦，唔好再弹吉他啦。 系啊， 真系嘅， 因为你嗰阵已经肯兴留长头发， 啊唔系，个好迷恋弹吉他， 迷恋弹吉他，但系你个头发有冇咁长 啊？冇， 都 唔俾嘅， 唔俾嘅， 唔俾嘅，唔俾。 你话我偶像系温拿喎，咁即系 系啊，唔系我欧瑞强， 欧瑞强 你冇长头发， 如果 温拿系富， 如果你系咁咧，就一个非常之乖嘅学生嚟， 梗系啦，梗系啦， 系咯，成日攞住支吉他咯， 我好挂住佢，麦上有粒麦谷，嗰只龟人嘅， 嗰只龟， 嗰只龟啊嘛， 唔系，我真系唱嗰时， 唔出奇，嗰啲系嗰时你点会有 嗰啲木吉他好吸引，边个录噶？ 边有电吉他？ 系边个弹嘅？喺边？系咪 Ronald 老豆弹嘅？ 唔系，佢咧就弹如火闪闪嗰个 slide 吉他。 哇！ 然后咧就上归人咧就系Wallace Child，Wallace Child 即系 Lotus 嘅吉他手， 许冠杰嗰个啊嘛。 系啦，许冠杰嗰啲全部都， 全部都佢弹。 因为我哋喺有 in house 嘅吉他手，就系 Wallace 咯。 嗯， 即系唔需要请外边嗰啲嘅。即係你哋以前就即係周圍走噶嘛，可以間間錄音室、間間唱片。 但我淨係想去你嗰度嘅啫嘛， 有冇去到咧？終於， 其實第一檔就去嗰度啦。 哇！ 即係除咗 Gary Tong 之前，即係之前帶我去EMI 啦 嚇。 第一個打俾我嘅叫 Joe Wong。 哦 ，Joe Wong 揾你 就可以去 Dragon Studio 啊。係啦， 係啦 ，Dragon Studio。 嗰個就叫紅日。 哦，已經去到紅日啦， 一去 就即係去咪去火燒皇帝嗰度啊？ 系啊， 系 啊， 嗰个真系，但系嗰个题外话啦，收尾旁边朋友唔知我哋讲乜，其实咧就我哋嗰个叫即系嘉里大厦嗰个 Dragon Studio 啦，就系一个好大嘅新闻，就一个好一场即系火灾啦，吓咁啊，所以变咗咧 ，Gary Tong 喺现场噶嗰日， 佢好似话 系啊， 真系啊， 佢喺个闭路电视度望到有烟咯， 佢走先， 先至走啦，即系知道要走啊， 咁啊，仲有一啲珍贵嘅声带啊，啲咁样咧 ，Master 咧都可能会冇咗嘅。 好似 好 彩咧， 好彩系好多都喺翻度， 好好喺翻度。如果唔系，而家都唔会有咁多旧歌听翻吓。咁 anyway， 呢啲都系我哋香港乐坛嘅其中一段历史。不过咧，又有一段历史咧，就系、是。Joey Tang 同埋何婉莹的一段 咦 是不是情史来的 入得哇我直情、就是、你千祈不要乱 讲。歌名呢叫做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错啦错就没事了错就没事了。即是你跟太太讲话我同佢合唱爱上你是一生的错错咗我而家返嚟啦。 我必有咁嘅资格啦、 啊。冇咁有你有资格不过冇咁嘅胆量我觉得你。 啊你真係识嘢喎。埋嗰陣时係其实佢已经出咗佢嘅个人个版本。跟住 Paco 睇得起我。阿、 哦 啊、祖儿你同阿何婉莹合唱呢个版本下我以话係咁样。即当好好靓嘅一个讲者嚟㗎嘛。好啊咁啦。 即是何婉莹初初都未唱呢、這、一个， 唱咗呢只原装噶啦， 唔系即系嗰只嘅同阿 曾航生、啊， 曾航生嗰只都未唱 過。啊，咁我唔知道，因为我系啱啱好细个嘅，我唔知啲历史啊。 诶，睇下你点样错法啦，不如系咪啊？而家不如同阿 Bins 啦， 哎、 又嚟啦， 又嚟啦，做人情啊， 又再再起一个漩涡啦，冇、 哎、 漩涡都起啲涟漪啦， 系、哎、啊，正啊！呢、這个烟草好听过原本添。 哭一再哭，谁又愿放弃你的爱？天知道我此刻仍像当年未变改。 毕竟曾在昨天共接受过一点无缘分的爱，为何是我？然何是你迷路曾经走过，难道爱和关心交出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说尽的错。遗下了死于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再哭，谁又愿放弃你的爱？不知道便你许多，留下伤痕，剩下痛楚。 突然离别那刻，让你更恨我，收起言辞地经过，别离是错，回头是错，留下前走都错。 难道爱我？心交出通通是错，无论我想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说罪的错。 遗下了， 遗下了，死于茫然的我，我这样深爱你，无奈你未明白我。 大家升唔到啊！要做人情呢次 ，jam 得滞啊 ，jam 得滞，或者逐逐出嚟啊嘛。 俾我呢粒人捉亲， 吓得我。 唔系我谂住会转嗰啲 Honey Rain Me 啊，唔系呢个原因，我咁啱饮水啫，咁啊饮水，唔关你事，唔关你事。 啱啦，其实你知唔知？ 我成日太陶醉。 其实我哋成日话 rehearsal 嗰阵时好顺利咧，通常窒嗰阵时就冇事啊嘛。咁我呢个都系 rehearsal 嚟嘅，放心。系啊 ，rehearsal 放屁啊，放屁 嘅 show 啊。 咁我哋二千零嗰再重聚咧。大家都知道了，即系听咗咁多年，因为譬如我哋嘅节目三个小时，咁你粗略计咧，你都要唱廿几只歌，起码咁如果要 rehearse 好似电视咁样做咧，每只歌就算 rehearse 一次咧，你又要另外三个小时，咁即系六个小时，咁啊冇可能，仲要有好多唔计噶嘛，譬如话。即系阿 Joey 又遲少少嚟啊，跟住啊， 唔係因為我 即係如果啊咁啊，如果又要飲杯奶茶啊，一陣間等陣我哋要去一去洗手間，即係嗰啲咧，咁好多其實真係做一隻音樂咧，做一隻唱片咧，通常嗱你做過製作咁多唱片啦，平均即係幾耐做一張唱片咧？兩位 哇，睇幾時嘅啫。 咩事啊？ 即系早期，早期好耐啦， 早期 已经系几个月噶，分分 未有咁多经验嘅时候就 系 会嘥 咬字都咬字咬三日先。 你净系讲唱歌啫， 系咯？ 之前嗰啲准备功夫仲耐，即系 录音乐嘅录 音乐部分啊，编曲啊，搞歌词啊，搞完一大餐。嗰个歌手唱嗰时候已经基本上系完成咗七七八八噶啦嘛，系咪？唱完之后仲有后着，仲要即系。 mixing 混音，混音，哇！真系其实一张唱片咧， 系好嘥好多时间， 好多心血，其实真系好多时间，好多金钱时间。咁所以咧，初一啲我好记得，即系一啲翻版咧，大行其道嘅时候咧，即系我好心痛。 哦，系啊， 唔系啩？你哋就咁样揿下个掣咧，即系跟住咧，佢仲要拣你最流行嗰啲，你已经系千辛万苦，可能几张唱片先有一首流行。咁佢然後將咧阿邊個 A 啊 B 啊 C 啊 D 啊甲乙丙丁嗰啲全部你留咁擺埋我一隻唱片嗰度，咁然後咧我就一撳掣，咁就可以印一成千上萬嘅唱片啦。咁即係都幾搞笑，即係好心痛啊！咁好彩而家即係都應該要過咗啦，呢啲所謂都仲有嘅。即係我都仲收到一， 其實轉型咗㗎啦，呢 轉型咗，但係都仲有喺即係某啲地方。 咁當然有啦，不過又多咗一啲嗰啲叫做串流嘅平台咧，嗰啲 嗰啲多咗好多啦，打擊咗佢哋好慘，佢哋冇我以前咁猖狂。我啱啱先收到一個封信啊，問我你嗰個即係歌係你嘅，你同我哋一齊告佢啊，因為 你話收到一啲就係串流平台派俾你嘅呢啲 royalty 嗰啲咧， 係好啊，我都希望係。所以點嘅新聞報道咧，還有一。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行调查，人员在两艘船上边分别检走一批拖网工具和定字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越南中部并且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细 B， 做焊接工作前要做啲咩准备功夫啊？ 李 Sir， 食饱啲先开工啊嘛。 咁做完焊接嘅工作后，又要准备啲咩咧吓？ 当然系开完工就食翻饱啲咯。 细 B 啊，食食食食食懵你咧，真系激死我啊！ 李 Sir， 唔食嘢又点开工啫？ 我建议你除咗食饱个肚之外，一定要听实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啊，了解焊接工作嘅安全措施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哎呀，你唔好再跟我开工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 阿 Patrick 有冇同阿哥哥合作过？ 啊，梗系有啦， 梗系有好多好多次添啦吓。 仲要系嗰阵时都系好耐好耐以前，又系好似我哋都系 Trinity 嘅身份。 哇，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就系因为拍一出喝彩嘅戏去认识到佢咯。咁、哦、我哋就系做翻 Trinity， 因为有一场戏就系做呢个歌唱比赛嘅最尾嗰阵时。 哦， 咁我哋就系 Trinity 嘅身份去比赛，咁所以拍呢出戏嘅嗰场戏嘅时候就认识到。哥哥呢位呢位， 頭先我咪講過咧，即係話我哋唱 Reality 嗰次咧，就同你哋 Trinity 啦，呢個民歌隊咧一齊合作。咁我好記得咧，嗰日啊，哥哥都有嚟，有嚟睇嘅。咁佢後嚟就俾翻啲 comment 我，啊，覺得點樣點樣咁，好開心嘅。 係 即係以前我哋都係咁噶啦，即係我去你個演出 睇下， 傾下偈啊，啲 打氣啊， 係啊。咁啊，呢一隻叫追啊，唔使講啦，即係佢嘅 fans 係其中一首最喜歡嘅 國 歌嘅歌曲嚟嘅。唔該曬。咁我哋今日咧就係除咗我之外咧，就即係好開心啦，好耐都未試過。一加加两位嘉宾一加一加一减你唔得噶 ，Joey。唔系真系噶，我渴望咗好耐噶，因为差唔多有疫情开始咧，我哋即刻停咗一轮，我之前唔翻嚟添，我都唔翻嚟。 点啊？ 即系净系录一啲做 DJ show 啦， 录音 即系播音，播音就算啦，即系播一啲唱片就算啦，冇得现场唱。咁后来就放翻松少少咧，就我就同阿边士同阿乔可以翻嚟啦，我最多噶啦。 其实我哋今次都系改咗期， 改咗期先至有 噶嘛。 如果唔系本来你已经同你个演唱会同步噶嘛，我哋 系啊， 你改我哋又改咯，系咪？因为改咗今日咧，好开心，可以期待住阿 Pat 嘅演唱会同埋 Joey 嘅演唱会一齐嚟，即系你两个都喺大堂前。个台嘅大堂前嗰度咧，啊，即系近距离啦，因为嗰个地方咧，个座位唔系话超多，但系咧，我觉得好靓， 系啊，即系好亲密嘅，大家 好亲密，而且好 grand 嘅，咁我都好想即系，去体验一下， 好啊，好啊， 好嘛， 你俾啲意见啊嘛， 会唔会自弹一即系一加一加一个， 口窒， 唔好减得唔得啊？唔系我系西瓜跑式介绍歌曲噶嘛，我好似叫一加一减，你自己介绍一下啦。有啲 即系我哋都熟， 系啦，咁啊， 系 啦，系，因为今日嗰个编排咧，音乐编排唔同噶嘛，咁一个吉他，唔知边时弹弹啊，我唔知啊 ，jam 下 如变迁，不知怎去处理， 下意识找些方法逃避，无论你多不高兴，故意挑剔生气，沉着气为了等新的转机，在你不肯抽参与晚会里，仍独个故作出快乐模样，为你解释只因太忙掩饰真相，我再笑相当勉强，宁愿你装欺骗人面具，宁愿你推搪说疲累，宁愿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在你不肯归家的这数天里，宁愿四处逛逛，半夜游荡，独对家中的几扇墙真空感觉，你别去，我不知去向，宁愿你装起片人面具，宁愿你推不想知道，其实你另有一位爱侣，只有我在外望，这家里每个角落犹如为剩冷漠，即使你没有讲出走真相，若要公式的说谎，你已经不必再讲。面对家中的几扇墙，没有家的感觉。如让你别去，我不知去向。 哇，真系好浪漠啊！人去楼空啊，真系、啊。 不过都有出去玩啦。因为去到个 party 咁样，第啲 friend 嘅。 系啊，系啊，但系都系唔好，内心都系空虚嘅。 但系总之唔好匿埋屋企自己乱谂嘢啊！记住啊，有咩事啊，出去玩下 ，not at home 啊，即系 搵啲朋友倾下偈啊嘛。 系啦，啱嘅，啱嘅，系诶，又或者即系听歌， 嗯，听歌 睇演唱会啊，即系都系一件诶。对我嚟讲真系嘅，即系如果你我揸车咧，我差唔多一系听收音机，一系咧就一定要即系听歌， 一定要有音乐噶， 系啦。甚至乎而家咧，即系我觉得咧，就最享受嘅咧就系，譬如你打完波或者做完运动咧，喺冲凉嘅时候一定要听歌的。我以前未必一定嘅，而家咧即系已经变咗常态啊！即系点解咧？系好 relaxing 嘅，原来 翻屋企听，即系翻屋企冲啊！ 系啊，梗系啦，喺出边点听啊？ 我以为咯，你喺 即系开着个蓝牙 教西洲咁样听， 唔会喺啲公众嗰啲嘅，基本上 嗰啲自己唱住， 你唱俾人听咯，你 唱住冲 一做冲，大家 咁又咁啊离谱一齐吓，报警 啊！火闪闪咁样冲， 擦杯啫。 因为新尼哥哥啊，冲一个凉咁样。 我新尼哥哥原来好正，好劲嘅，佢系orchestra 嘅，即系 系嘛？ 系啊，佢 即系拉埋 乜？佢系好劲嘅，原来系系啊！ 你搞错咗，系唔系佢 ？Harry 哥哥 啊 ，Harry， 新尼哥哥系咩 ？新尼哥哥 佢老豆咯，咪 唔系又搞错咗？ 佢唱儿歌嘅，我记得新尼哥哥。 新尼哥咪佢老豆咯？ 唔系， 真系 唔系嗱？你讲真嗱，你啱咗一半，即系 Harry 哥哥嘅爸爸咧，就系第一代，即系香港第一代嘅儿童节目主持人，以前系丽的电视嘅，咁唔系新尼哥哥嚟嘅，唔系嗰个唔系，新尼哥哥咧就系无线嘅第一代嘅跳飞机嘅主持人， 哦，即系有少少似个而家个厨神啊 ，Mike 咁嘅样嗰个 Michael 咁个厨神咧，Ricky 啊，即系嗰啲，咩新尼哥哥同我好熟嘅， 系咩？ 啊，即系我啲前辈啦，吓咁啊，一齐唱民歌啊啲咁样，诶，所以咧 变啲魔术睇下啦， 系啦，变魔术系 Harry 哥哥。 哦，新尼哥哥又唔識嘅，新尼哥哥又唔識， 係又唔識嘅，係啊。 但 Harry 哥哥真係識曬嗰啲咩 brass， 佢最叻咧就係吹 recorder， 即係吹木桶笛，因為佢專修呢樣，因為佢喺大學直情係讀音樂。系专修木桶笛嘅，咁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有啲咩疑问啊，请问下我吓，即系喺乐坛嗰啲历史咧， 就唔好乱噏，系啦，叻仔， 系啦，搞 到乱嗌， 不过咧唔出奇嘅，啊，即系通常即系， 因为而家啲记忆比较差， 我都有原谅你嘅 ，Joey 吓 ，OK， 我系啊， 系，有一样嘢咧就一定唔会忘记嘅，就系咧即系阿嗱头先系张国荣嘅哥哥嗰啲啦，呢度咪着过啦 ，Danny 仔咧， 哇，当然有啦，我记得我细个。應該大概唔知八三年到啦。我第一次自己即係做一個紅館演唱會嘅和音， 係 就係 Danny 哇，真 係當時都係崔一勤老師 係啦，就做 Benita 係啦，有啦。 哇！你真係 梗係啦， 梗係啦，日日咁即係 咁有型哇！睇 一齊 睇住佢喺個台度，哇！好有型啊 ，Danny 仔。 係啊，仲要即係一齊食飯盒啊，又一齊食啊啲。係即係呢啲往事咧，就真係值得回憶嘅。所以跟住呢隻歌咧，都係 Patrick。 合唱嘅，我同你一齐。 你唱先啦，一唱咧，我哋就可能 就 jam 埋嚟噶 ，jam 埋噶啦，忍唔住加入噶啦。因为 Danny 仔呢啲歌咧， 呢啲真系 每人都会中意。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 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哪个会知错或对？谁愿去追？追忆那往昔空虚，情像昨天，像流星般闪去。缘分已去，哪可再追？怕在记忆破碎，呆望镜子，只感到太多唏嘘。明白这刻像流水冲逝去，凝望这里似一废墟。缘分去了，怕面对，藏在心心里。泪已干尽，那天可相聚。我愿徘徊在街中，抛开空虚，前事过后不怨对。忘掉过去，笑着去，前望不倒退。聚散不定，也许可相聚。中他是宿睡，期望以后可与我同老去。心心里，泪已干尽，那天可相聚。我愿徘徊在街中，抛开空虚，前事过后不怨对。 嘅歌，缘有缘能相聚。今日多谢 Joey Tang 同埋 Patrick， 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佐敦广东道560号有唐楼起火，焚烧大约两个钟之后，至到晚上十点几救熄。现场消息指七人死亡，最少十几人受伤。火警在晚上八点几发生。 警方接报低层单位冒烟。根据网上片段，当时单位火光红红，火舌波及楼上单位，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之后，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扑救。一名男子落楼期间跌伤脚，亦都有不舒服的人接受心外压，有人要佩戴氧气罩。伤者分别送往广华、伊利沙伯、明爱和玛卡列医院治理。住在火警旁边大厦的一名住客说，当时听到尖叫声，见到大火，现场亦都传出浓烈的气味。亦都有目击者说，见到有一名男子从窗外棚架跳落街，当时闻到烧住塑胶的气味。政府再度收紧部分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不可多于四人，酒吧和夜总会等每台不得多于两人，堂食时间缩短至到午夜，听日起生效。在中环兰桂坊，晚上人流不多，大部分的酒吧只是有几台的客。有酒吧负责人表示，酒吧业界非常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近期确诊个案都和餐厅和酒吧无关，不明白为什么要向酒吧业开刀。警方表示，一名涉嫌盗窃被捕的29岁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据报放在警察办公室内的行动装置、行动装备、相机电池和罐头食物被盗。湾仔警区重案组调查之后，前日在湾仔区拘捕涉案警员。渔护署起诉四名涉嫌非法使用拖网捕鱼，以及两名涉嫌非法捕鱼的内地渔民，六人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水警寻日下午在索古群岛一带水域发现一艘内地拖网渔船，怀疑正在进行非法拖网捕鱼。另外，在前日下午在芬楼角一带水域发现一艘内地船只，怀疑正在进行非法捕鱼。水警截停船只之后，通知渔护署人员进行调查。人员在两艘船上分别捡走一批拖网工具和定制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郑子晴啊。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说我是完美奸人。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没什么阴谋的，只是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还想看我饰演的电视角色，就要在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回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那架有雪花的模拟电视很快就看不到了。如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一个走，一个追，冰察讲似 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是否有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人人必经过。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今日嘅特别嘉宾。太极的 Patrick Lui 吕友辉同埋 Joey Tang 邓建明， 谁人玩弄这世界，信他的心灵真太坏，人权欲望已变态，请他不要再去踩，谁人寂寞要痛快，只要规矩一点不太坏，何妨日夜去跨街，只要开心也会嗨。请你今晚起舞不介怀，为何踏入这世界到最后却费解，想起舞尽沉落，想高兴请高歌、yeah、Fart on fart on fart on 的生活，不理不理不理如何，今晚今晚今晚再高歌，全人类尽举起手，灯影中碰撞，全人类在这夜高声唱和。 好又真係真係 jam 嚟㗎哇你哋真係原來呢都可以。 佢哋啫我哋。 咁好教啊。多謝 Joey, 犀利犀利。哇嗰啲吉他 lead 住齊。 既然你讚得我咁樣送返份禮物俾先得喎。 係啦。唔係 讚得我哋咁交關係。 係唔係口罩啊。 送份禮物俾你。 好啊。 一個好靚嘅水晶球好嗎 哇咁快水晶球 水 晶球。 因为咧，我惊唔够时间啊！ 唔会，咁咪水晶球啦，送粒水晶球俾我啦，冇问题啦。 水晶球先算啦，因为主要都系 你两兄弟争嘅啫， 演唱会嘛，要唱翻多啲先得嘅，系咯。几时？ 不过你要你啊，你要 back 噶嘛，系嘛？ 系好啊，嚟。 讲咗12月， 12月19、20号， 19、20号两日啦。 啊，有讲日期咁好嘅，我下次嚟都 好。日历啊，个个都有噶啦，讲日期有咩所谓啫？ 不过嗰啲系。冇嘢啦， 佢咁正，仲首 Crystal。 唔系呢一只系 Joey 同 Patrick 一齐合唱嘅歌。 再一次多谢周其生先生。 幸运宇宙，我最爱的 Crystal 伴我，最深自豪。愿日后伴着我已算最好。Oh my crystal， 你此刻感觉到 ？No， 你别再糊涂。那天我相识他更早。Oh my crystal， 他早知我好。 crystal 为我、哦哦哦、最深浪涛，如幸运或让我终会得到 Oh my crystal 此刻怎算好始终他最好， 哎呀我骗了你，你合埋对眼睛 One two three four， 我以为他会看，可能 精彩精彩， 好集中的， 因为我们这个 S2 的 studio 呢实在很大很广阔，哎，因为 Vince 和你这里的距离差不多有成几十公尺， 系、啊、 即系仲要望住你背脊喎、啊，咁你你谂下， 但佢好投入啊嘛，佢合埋对眼弹琴嘅， 佢惯咗合埋对眼弹琴嘅、啊。 你好啦， 所以咧，我有时我张台嗰度咧有啲铅笔，你知唔知又 掟佢？ 系 啊，你唔好掟佢啦。 你冇睇过 David Letterman 嗰个字幕咩？系就系掟铅笔噶嘛，吓咁、啊。但系佢一眯埋眼咧，佢唔我若入嘅佢都唔知咧，就有一支铅笔喺佢侧边飞过啫。 真系惨，好惨啊！好准嘅，你知你系啊，你打歌库又叻。你下订中嗰个位置， 唔会啊，未试过，未试过， 系咩？ 未试过，虽然即系个目标都好大，但系咧， 哇， 都未中过， 好阔，因为 系啊系啊， 嬲啊嬲啊嬲啊， 点会啊？唔会噶， 咁啊系啊，嬲， 唔会噶。咁啊，头先咧真系呢啲 jam 嗰个感觉咧，好强好强，因为今晚咧就真系。真係頭先都講過啦，阿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咧，本來吹我呢個節目吹和緩嘅冬至東北風嘅，點知咧風勢間中清勁，點止清勁啊，直情係澎湃啊！哇，係疾風啊， 越夜越勁， 風中勁草啊，係 啊！咁啊，多謝即係太極兩位Joey 同埋 Pat 啦，嚇，先至將呢啲勁點咧，即係帶嚟我哋嘅節目，係好少可咁夜咧，即係咁有勁力嘅。不过 Joey， 你今晚唱得好似几兴奋，好耐冇听过你即系咁近距离啦，揸住吉他咁。 得唔得？有冇改善啊？ 咩改善啊？点敢啊？点敢批评你啲吉他技术啊？你吉他之圣嚟噶啦，香港 即系个 vocal 啊嘛，改变咗 名牌嚟噶啦。仲我又想再欣赏多一只，即系你自己嘅一个人嘅。 系咩？ 每一句说话得唔得啊？阿 Pat 你一定会加入噶啦，你唔使噶啦。 吓，嘢咧就系 问，嘢咧就系啊。一直真系信喎，我如果你咁样讲系咪？你讲嘢你知噶啦。 我惊影响咗冇得 Pat 哥唱嗰只喎。 唔系，一定 唱咗嗰只先。 我哋睇住个钟做人， 一定得噶啦。你信我啦，你要唱 钢琴， 佢好叻嘅，佢斋嗰啲 timing 咧，好鬼准噶。 每一句说话喎，逐句讲啦。系啊。 曾遇挫折失败，旁人不理我呼嗌，全因你某天输我受坏，我已深深了解，但你忘情将爱换埋，何解这心态，还紧紧记这伤中拥吻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无缘无分，怎么分解？痴心一边，原是业债，悠悠长夜。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 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怎么分？ 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 关咗唔使唱。 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会再含糊。竟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 Bravo, Bravo, 真係好聽，真係，好好興奮啊，內心好興奮啊，聽到，我好似真係就現場睇緊你嘅演唱會。 咁到時嚟咯， 一定嚟， 多謝你， 一定嚟，兩日得唔得？ 喂，梗係要啦， 兩日最好啦， 一日唱陌上歌人啦。 喂 ，Patrick， 我聽我想聽阿 Patrick 唱陌上歌人啊， 係，有你喺度 ，Patrick 話 OK 喎。 我哋今晚咧就好似一个即系无论系心情上边啦，或者系即系演唱歌曲上边一个 rehearsal 咁样。 其实系啊，其实我琴晚瞓唔着嘅，因为系啦， 好似开咗 show 啦， 今晚系啊，系一个 warm up 嚟嘅， 系啦 warm up 啦，同埋咧讲几句说话先啦，就可以同啲 fans 咧就喺度讲定先。 咁啊，記住12月19、20號嚟，係啦，大家一齊係啊相聚一下，係啦，可以有靚歌。 同埋有啲咩特別嘅感受啊？即係譬如都應該係太極之外嘅，應該第一次 係一個係啊，所以其實好珍惜呢一個 moment 啦。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樣係啦，好珍惜呢一個相聚嘅機會。咁希望可以帶俾大家一個好開心嘅晚上啦。 一定一定。咦？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暗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